也许有一种人，世间要他清醒；也许有一种人，世间要他安静；也许有种可能，最优美的风景太深奥，你要看得到，要有妄想症。偏偏揣摩一套伪科学，这颗真心总有人高歌。若你肯，管不得几率叫零结果，偏偏想谷底发掘天堂，这片天真请你留给我。月圆地有乐园，何用太空船？爱得够深，只可苦苦去恋。也许我不可能过得过于清醒，也许你不可能怨得过于安静，太多个不可能，有几个需解释，你跟我哪会算得上有过妄想症。让你等，等不到给观众研究所，风都想创造先河，这种天执相信仍不错。无情话太业余，谁又听得完？爱得够深，只可苦苦去恋。